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就是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单口相声名段。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张寿臣表演的巧嘴媒婆。这个段子说的是一个媒婆专靠花言巧语来骗人，比如有个姑娘因为缺一块嘴皮，是个豁嘴子，一直嫁不出去，一个小伙子因为没有鼻子也娶不到媳妇儿。相貌上有缺陷的两个人还都有个条件，那就是不要有残疾的。要把这两个人说合到一起，巧嘴媒婆那可是花了不少心思。据说巧嘴媒婆这个故事还被当成了诡辩术逻辑分析的经典案例呢。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张寿臣表演的单口相声巧嘴媒婆。 现在我一路人能说，比诸葛亮可能说，不但比诸葛亮，在列国的苏秦张仪比不了这人。这人叫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死汉的说翻了身呢，说天花乱坠。诸葛亮他是诸葛亮的姥姥，老诸葛亮。这行啊，可就是现在的社会啊，一点地步没有。干嘛的？说媒的，媒婆儿，和媒婆那两片嘴巴的巴的巴的吃蹦豆似的。能说，说我们说相声能说，要比上媒婆啊，四个字考语望尘莫及，九牛一毛都不够啊。媒婆那嘴啊好比九牛，说相声嘴啊一根牛毛都不够。这个牛毛啊还得搁到坟毛机里分两亿多份，才比得上媒婆。媒婆呵，在旧社会的时候，那阵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凭他两片嘴说和。您瞧他有个外号是媒婆啊，在这个旧社会有个代名词，一说这代名词啊就说媒婆，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什么代名词？他叫捏合山。您听这名啊，捏合山，捏合山怎么讲？我们要吃包饺子，馅儿搁里头，把皮儿一捏，捏上了，啊，这是包饺子，这是面的，它叫捏合山，两个山，别管多大，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西，它给捏上，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我们有个街坊， 奉这特别事都这么街坊。那时候你哪儿住我这你别管，我就那么说你那么听就完了。这街坊呵，姓酸的叫酸梅，他那个嘴能说，在旧社会一年到头什么事儿他也不干啊，五十来岁老婆非吃非喝，吃的肥胖大耳朵的。他说没啊，怎么的怎么的，这你要按我们那个地方那旧社会的风俗啊，这个没人要把这事情说停当喽。说停当之后怎么样呢，一放定先谢个媒人，谢个什么呢，谢个四对猪腿四对羊腿，谢个这干嘛，他有奖。为什么不谢个猪腿羊腿呢，好比啊这个媒人呢为了两头亲事来回这么跑啊，把他腿都跑细了，谢个猪腿羊腿呢让他吃，吃这个腿啊补他的腿。一年的非吃非喝，一年呢就是一个来月差点没事，哪月啊，一过腊月初八呀就没事了，到这个正月二十，在这个当中啊没有说没的，怎么呢，蒸不取辣不定嘛。你说这一多月他就饿着饿着，更肥是。他家里有几个儿媳妇，有个姑娘什么的，全让这几个日子这换季呢。就有打腊月二十三到三十，就立就得七天。他要赚一年挑费，那那媒婆，呵，来钱充值极了，怎么赚他也下本儿。说现在的钱用不了一块钱，也全办了。买个四五毛钱的这三样，小枣、花生、栗子，天津叫大人果，本叫花生、栗子，这三样凑在一块儿，再买啊两张这红袋子，把这红袋子都结的五寸来长啊，这么一估计一估计的，要了一袋小枣、栗子，往怀里兜。这怎么讲呢？它搁在一块儿好听啊，吉音话。枣跟栗子搁一块儿叫什么呢？早立子，谁不愿意早得儿子，早有儿子早得继。那么这花生呢更好了，你要净得儿子呢想姑娘，净得姑娘呢想小子，早立子花生他一块扔出来了，花子的生又生姑娘又生小子，呵，穿个新蓝布褂，满院这么一串，不管认得不认就拉人门，一进门就唱，唱也没多少句就两句，我瞧您瞧这儿兜着，一进门就唱，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儿啊，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儿。得了吗，一进来就得，一进这屋里头啊，一条男的没在家，男的工作去了，女的在屋里那儿做活呢，织毛衣呢，他一瞧这屋里头红炕围子红窗帘，行了，逮上了新婚，归了毛岁啊，结婚两三个月，半年之内的夫妻挺恩爱，就短个小孩，嘿，快过年了，嗯，他进来了，扔了这么一炕枣栗子花生，给你那给你枣，明年来大胖小，多美呀、啊，少说是两块钱拿出来了，他扔那个不值三分钱。再争经争经再扔根袋子，袋子嘛我给你带着孩子来了，袋子要一块三块，大杂院二多人街坊，这屋出那屋进去，咱们这习惯还不好，住街坊大杂院都比的，他那屋了花三块，我这屋了花两块，我寒碜，我得三块多，那么三块零五分呢，得比他得冒出去二十多件儿，就这么一转悠，您算算吧，多少钱呢，哎，是不是过一个月挑肥啊，一年挑肥全有了，这屋出那屋进全两句，给你粒给你个枣，给你明来大胖小，这屋三块那屋五块，到这屋这位老太太啊给俩嘴巴踹出去了，因为什么呢，是寡妇要命了。 巧嘴媒婆这个段子我们先听到这里， 之所以说这是个单口相声中的经典，必然和相声大师张寿臣的表演密不可分。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天津艺术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陈笑霞，听听他对张寿臣的表演是如何评价的。 张先生天然的大眼睛，他就是那我这个翘嘴眉，你看没人来了，哎呀，我给您说的这个，您可得如何如何，这个眼神你看他就是悲的。再看这个老太太，俩老太太，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虽然我这闺女有残疾啊，对方有残疾，我们还不嫁。你看这眼神就得说，哎，是一种作威作福的啊，是一种那心里头有底的，一定让你得给办好。 现在就让我们将巧嘴媒婆这个段子听完吧，让我们一起听听巧嘴媒婆是怎么把豁嘴子的姑娘和没鼻子的小伙子说和到一起的。 没有说他就说亲嘛，说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啊，他能给办到了。您说那事够不够？我怎么知道酸梅能说呀？记得一档子事我做他一辈子。我们那边啊，这是头四十来年事儿了啊。这个街坊啊是个大地主，趁钱，老太太五十多岁，跟一姑娘二十一，有财产，没儿子，就这么一姑娘。这姑娘要嫁谁呀、啊？明儿谁清楚这份财产？旧社会谁不爱钱？这姑娘啊，二十一岁，打十六岁就说亲，直说到二十一，听那么了。因为什么？这姑娘有点毛病，有点残疾。什么残疾啊？活了缝。到北京啊叫豁嘴子，天叫豁了缝，南京叫花嘴子。要说豁了缝就寒碜吗？他也分怎么豁，他有不寒碜的，他要豁半截儿那就不寒碜。你看这儿啊，豁这么一口上嘴唇，豁一口可以是不顺眼的，他能折啊，要是不到鼻子这儿能折。刷牙呀，一天刷两三回牙，把牙刷那么去白弄亮，他就衬过来了。再衬不过来啊，镶个金牙，再衬不过来啊，点根烟卷，把烟卷往那缝上一塞。这姑娘活了缝不成，这姑娘活了缝寒碜，打鼻子里就出来了，一边一个呀，还是方的，当件一肉揪，牙床上也活了俩门牙打这儿滋出来。这姑娘要把手往这儿这么一搁呀，你这么一看，180分人才真好。这姑娘把手抬起来，你刚吃完了饭，跟那一对脸准吐出来。老太太疼姑娘，给说个漂亮人，有一点残疾的还不给，让媒人说去，借个媒人10000块钱，他趁钱呢、啊。这媒人就贪这10000块钱，跟谁说谁摇头，谁也不要这个，好手啊，遇你一个。小伙儿22岁，年纪什么的都相当，这小伙儿也有点毛病，他要说问亲事啊，有一点残疾的他可不要，他也有残疾，他什么残疾？没鼻子。这是一个大黑坑，可这份寒碜，说话无当无当的难听，他要说漂亮人有一点毛病不要，您说神仙也办不到啊。这头有残疾的不给，有残疾，这头有残疾的不要，本人也有残疾，两边都有残疾，那说不停的，他会给说停的了。您说他比诸葛亮高不高？您是怎么说呀？说还是说，还得把这个胡子缝啊没鼻子说到头了，他要不说头了，明儿娶过来那也是麻烦的，他是骗婚的，他有罪名。说呀，一说头了就吹呀，他说他那么蒙旗盖影啊，破帽说，让你看呢，看一面，另外是两面，是这话，跟那个男的说吧，先把那女的那头财产扩大。大爷，这门亲事要说停了，一辈子什么也甭干，你娶个财神奶奶。这姑娘比你小1岁，身量矬个，模样相貌千仙一般。这小伙说话这味儿。啊，他没鼻子，你看我一堵鼻子就这味儿。我告诉你，兄弟，他这边六金山我也不眼肉，可就是这个，你可别瞧我没鼻子，女的有点毛不服用， 谁说谁帮我？有什么说什么？一说活着方就吹了啊！他会说听到了，蒙起盖井吗？要不要带你呀、啊？我绝不瞒你，有什么说什么。这姑娘全好，就是嘴不好。不告诉你了吗？嘴不好，是吧？活着方，他这土语厉害。到我们那儿说姑娘嘴不好，什么叫嘴不好？好比这姑娘啊，口吵。大说大笑，那叫嘴不好。 嘴不好不带毛病，外边调理， 调理不了。那头成了，上那头说去，跟那老太说，老太太给您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一岁，太合格了。老太说可这么着，我借你10000块钱。哎，我们这姑娘可是活着放。这男的有一点包袱我可不给你，可别瞒着，别欺骗我，还得把这没鼻子说出来。老太太，您不用说送我那么些钱，一个钱不花我也不能办缺德事。说您小姐一辈子大使大主，您哪给不给在您呢，对不对？小伙都好，就是眼下没什么，没鼻子。眼下没什么嘛，这鼻子不在眼下的吗？这土语厉害呀！什么叫眼下没什么呀？到我们那儿怎么句话呀？好比这小伙儿啊，有能耐，独立成家，可是现在啊，能耐是有，他还没有产业呢。这叫眼下没什么。老太太认着没产业呢，那眼下没什么不算包贬，我这富裕。你这不灰心昆着心呢？你怎么富裕啊？你那不也一个吗？往后还一过有了呢，他一辈子也有不了了。这不说停当了吗？唱一唱吹了什么呀？要对香，要定了。一对香是办不了，他会出主意成了。你说香怎么行？说这个，这男的说香可香不了。这老太太脑筋太旧，这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你瞧一相片的，我把相片拿来，你瞧着合格留相片，不合格退人，你别耽误人事。成了，跟那头说呢，老太太你要去瞧相片成，小伙本身没在这儿，在外省呢，告不下价来。你要瞧相片合适啊，您留相片。相片行了，那说相片，这相片也没办法。这相片它五官的事你怎么照不？你一到挡不上，说照半截身的，半截身都是上半截啊，有下半截吗？你给人相片送两条腿去呢？他带着照相去，可这主意太高了。这小伙不是没鼻子吗？到照相馆呢，这媒婆给摆的这布景，要花园的布景，远景近景道具。全是花园照得了看样子好了就他不好重新来。山子绳上的搁花盆少有花。这小伙啊站在那山子绳旁边啊闻的花。您瞧他不没鼻子吗？您瞧这姿势啊，他站在这儿一拉那少有头啊，这不整挡上吗？闻的花。这姑娘活了放呢，打电话，弄耳机的，往这儿这么一拨，这儿这么一拨子，欺骗人呢，欺骗人呢，可千万别听没人的话，一辈子大事儿。说瞧相片可不办事，啊，说对象对看，合适，对象对看不成，现在就是搞对象挺好，啊，对象对看，对象对看，俩人呢一照面。照样受骗，也认酸梅的事儿。你说怎么还是他的事儿啊？他这媒人他不能管一档的事儿，他一辈子老说这个，这两方面都有残疾啊，对相对看的。哎，他给说停的了。男的呀，什么残疾？男的是瘸的。说到这儿，我可得先说几句闲话。因为什么呢？投了观众好几百位。哪位我也不认得。再说您那儿坐着，我这儿站着，哪位腿上有毛病我可不知道。要有怎么样？要有您原谅啊！ 其实也没人挑正眼，他就怕二位一块儿来，这二位得离析。我这儿啊一说，这位啊瘸子不说什么，旁边那位跟他离析，拿手一扒拉，哎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哎，张晨说瘸子呢啊，说你呢？要那么闹出偏差来，可是你负责。我告诉你，是瘸子都不是外人，都有二大爷就完了。男的那瘸呀，他是还挺险，一走一晃悠。哎，你这他呀有钱呢，他还要说漂亮人儿。女的呀也有三斤，女的是一只眼，瞧什么他就掉线。哎，这是不好办的。对箱怎么箱啊？他跟说停呢，对箱的时间呀、啊、让那男的打女的门口走一趟，这女的在门口儿站街，这没人说话，男的不认这女的，一瞧这没人，不要第三者，谁跟他在一块儿站谁就是。女的不认男的，没事嘀咕来了啊，进口了啊，穿什么衣裳，戴什么的，对对眼，成咱就放定，不成做伴侣。你说成不了，这男的打女的门口这么一走，女的她不得，她不认可呀。女的在门口，男的她不要，这主意够啊。她让那女的呀在这站着，站在门里头，开一扇门关一扇门，哪边没眼睛关哪边门，站门里头啊。哎，您瞧这一个脸儿，拿这门挡上二乘五，露七乘五，这不挺好吗？男的呢骑着马，他就高头大马，鞍颤鲜明，拿着马鞭他就把锤逮上了。嗯，一箱成了吗？他原本把那一点挡全成了，取过来什么事没有，只打放定，通信过里取过来拜天地，什么事没有。入洞房打起来了。那说怎么拜天地就没事，旧社会的事情啊，女的盖着盖头拜天地，她盖着盖头瞧不见她腿，她也瞧不见她眼睛。入洞房的盖头撤了，新娘在炕上坐着这么像。新郎呢入洞房往炕上一眼也吓一跳，哟，新娘也吓一跳，新娘这儿坐着，哟，好，新娘窜了，怎么回事？你骗人是怎么着？你怎么瘸子？我小时候不瘸，怎么回事？说实话。男的会褶说，是啊，小时候不瘸呀、啊，不骑着马吗？刚出你们那胡同，一汽车放炮，声音挺大，马惊了，跑着十几里地把我摔起来了，摔瘸了，这刚治好，摔瘸了，你那一只眼怎么回事？女的也会褶说，是啊，我听说你摔瘸了，我一揉一哭瞎一只眼。 这就是张寿臣表演的单口相声巧嘴媒婆。 你早就该拒绝我，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倒回，空间已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是谁太敏感，说喜欢离别，

孝心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孝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孝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继续介绍马派相声最杰出的继承人少马爷马志明。1963年，马志明正式调入曲艺团，开始从事相声这个行业。虽然马志明是从京剧武行改行说的相声，但是啊，他有良好的家传，从他懂事儿起接触最多的那就是相声。家里吃饭穿衣都是父亲说相声挣来的，他们家的客人也总是说相声的，那么相声对于他来说就像母语一样。马志明进团一个星期就开始登台表演，不久呢，他表演的相声就成为团里的压轴节目。说到这儿，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看热闹》。 有的好热闹，有的好清静，这人不一样啊，可能跟性格有关系。 您说这个，我跟您说啊，这跟岁数有关系， 跟岁数有关系。 您看这年轻人呢，都好热闹，人一上了岁数就不好热闹了。 哎，这可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上岁数的都不好热闹，也有好热闹的。 是啊， 比如说你们老爷子吧。 哦，我父亲， 他父亲呢？今年快60了吧？这 59， 没你高， 哎， 比你矮， 嗯， 小平头，挺短的那小头发长，小平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大咳了素，总爱赊了嘴唇。怎么？ 您跟大伙儿介绍这干什么呢？ 这老头跟咱一般的老头不一样，好热闹。 哎，反个听个戏、看电影都乐意去。 谁说的？谁说的？那是一般老头听戏看电影。 你不说好热闹？ 你爸爸不好这热闹？ 那他是 爱看打架的。 哎，这打架的叫好热闹？ 平常他爸爸坐哪儿都打妞儿、冲盹儿，一听有人抬杠拌嘴，矫情起来了，呵，眨巴着小眼儿傍边看着，还得激火让这俩人动起手来，那是最好。有人要劝架，他还不乐意。有你的吗？乐意看看，不乐意看一边带去。 还非得看这个？ 各有一好。 哦， 还爱看什么呀？ 什么呀？ 着火。 着火，我爸爸爱看。 着火。 好好好。 呵，就爱看着火。 嗯。 要有些日子没有着火的，看不着，这心里头起急。 嗯。 这么大岁数，蹬着梯子上房，扒着房檐看。哎呀，还是没信儿。 呀呀。还是没信 儿，一听哪儿着了，赶紧去看去。 嗯， 看完了回来给大伙儿讲， 嗯， 怎么着的，烧了什么了，伤着人没有，来了多少消防车，津津乐道。有时候看完了回来不痛快， 哎，损失太大。 哇，没火苗子。 哎， 光冒点眼没劲， 哎，行， 搬去了，见有嘛劲，搬去了。 就为看火苗子是吗？ 各有一号吗？ 行啊。 最爱看的这是什么吗？ 什么呀？ 交通事故。车祸，大汽车咔嚓压着人了。你爸爸高兴。 这我爸爸也爱看。 这他非得看。 哎， 这要看不着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哎，您说至于吗？这 往往一出了交通事故啊，围观的人特别多。 对呀，啊， 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嗯， 要咱挤不进去。你父亲有主意。 他有什么主意啊？ 跟人对付。 嗯， 接广你了，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呢。挤什么呀，这么多人哪儿挤进去呢，那么大岁数。不是啊，我孩子， 我呀， 我孩子压着了。咱们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呢。 嗯， 孩子压着了能说不让他进去啊？是您的小孩啊，接光接光，让这大爷进去。 嗯， 让在里边，大伙还劝呢，大爷别太难过了。难过吗？跟我那孩子点儿大。 哎呀，好。 贾大人呢不看住了哇，你看这完了多可惜。看够了溜达出来找没人地方乐去。回回都有他。 好好看看。 那天又赶上一档子。 这事儿还不 车祸。 哎， 当时围了个风雨不透。 哼， 你父亲听的信儿晚了，来到这儿还是挤不进去。就听人们议论，看了吗？这么小， 多惨呢、啊、他还得用这法子，接广地了，让我进去，我看看，几慢几慢，不是我孩子，孩子压着了啊，是你孩子，进去一瞧啊、哎、压死一驴、哎。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看热闹》。话说正当马志明的相声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受父亲牵连，他离开了舞台，一家人开始了农村生活。农村的生活虽然贫苦一点，但是随遇而安的马三立、马志明父子在农村却生活的是有滋有味。马志明养了40只鸡、2只鹅、一条狗，还在地里种了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辣椒，各种蔬菜是应有尽有。不仅如此，马志明还在院里种了各式各样的花，生活呢还挺有情趣。刚开始啊，马三立、马老爷子还干点农活，后来呢，因为他常常帮倒忙，农民也就不让他干活了。看不上报纸，听不到广播，更参加不了演出的马三立闲着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呀，就带着马志明一起回顾传统相声。马志明回忆起那段农村生活，总是说这是天赐良机的传统相声总复习。也是这一段时间为马志明更好地继承马派相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夜来麻将声》。马志明在改编这段相声的时候加入了不少马派相声风格的包袱，比如说老刘头被叫来以后进门就说谢谢谢谢谢谢诸位。此外呢，还有相声中几个人物的名字可都是马志明是细心琢磨出来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夜来麻将声》。 这场是相声， 相声，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跑这儿打麻将， 哎， 找别人去啊，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都听你的，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 麻坛新秀， 哎。 都有谁呀？ 有业务员老红。 老红， 嗯， 叫什么名字？ 红中。 有叫这名字的吗？ 麻坛新秀吗？老红代号叫红中。 哦，代号， 代号。 哦，就被叫的什么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还有谁呀？ 有个统计员 啊， 老白， 白板呐。 哎，你也知道 啊， 白板，对对对，白板。 还有呢？ 还有个女的， 嗯， 女出纳员，小妖， 准是妖姬。好好， 都知道。几个人了？ 这仨人了。 仨了 啊，算上你四个人正合适。 不行不行， 怎么着？ 这得富裕点。 还有富裕？ 哎，还有一个呢。 还谁？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哦，这位姓坎， 嗯，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坎丹啊。 嘿，都有代号了。 有了。 那么您的代号是？ 哎，我是财务科的科长，能给我起代号吗？我这官衔就是代号。 那么您贵姓啊？ 我姓马。 哦，马科长。 不，马科长， 麻将科长啊。 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啊，是是。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嗯。 那个呢，轮休。 哎，倒着歇。 倒着歇是倒着歇。 嗯。 那个小妖不能歇。 为什么呀？ 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告诉他，有暗号。我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是连吃带碰，容易胡。 一合手啊， 合作。 小妖一直坐你上边， 哎， 固定座位 啊。 那二位干嘛？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嗯哼，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 儿，就为让你胡。 哎， 这小妖图什么呀？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 嗯， 你算吧。 嗯， 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这可不好。 嗯， 几个人凑到一块儿玩几把可以， 嗯， 哪有一打一宿的呀？ 我愿意。 你愿意 啊？ 你爱人不管？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你爱人没意见了？ 跟我离婚了。 那是不管了。 可那砍刀不行。 怎么着？ 砍刀的人太软弱，怕婆。 他们都跟你一样。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 嗯， 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取棋？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打麻将熬夜熬的。 红中一走， 嗯， 砍刀又提出来了。 提什么？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他走了，仨人等一个，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是金钱的，效率是生命的。你算吧，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麻将法呀，满负荷工作法，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 嗯，分秒必争，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 嗯， 我说行了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五自首， 走， 八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呀， 这就开战， 什么六万，吃， 挨得着吗？ 九条碰一个，嘿， 中国话你懂不懂？ 你打五饼，五饼归我，我听了。 你有完没完呢？ 你诈胡不给钱呢？ 谁诈胡了？你怎么回事？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 嗯，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呀、啊、哎，小妖那都有，连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刀又要回家， 又干嘛去？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我告诉你 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 啊， 一动钱就叫赌博。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胡说八道。 砍刀要走， 嗯， 我不让走。 对， 我说哎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 你借给他？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的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什么钱？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两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啊、嗯、 我说先给老砍拿二百，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刀，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这老砍写了吗？ 写了。 嗯， 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 嗯， 因打麻将输了。 起哄起哄是怎么？ 嗯， 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那什么理由啊？ 要充足一点呢。 怎么写？ 怎么写啊？ 嗯 嗯，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吗？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等会儿 啊， 等会儿。 怎么着？ 你这叫挪用公款。 先救个急呀、啊、写完了，得，小妖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好嘞。 妖拿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怎么着？ 冷不丁的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谁呀、啊、 我一瞧啊，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头砍了 啊，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呵，砍刀太准了。 嗯， 你可真行啊。嗯，你这是说瞎话不带眨么眼的。 天津人。 刚你在家怎么说的？嗯，这玩意儿夹板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 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人这瞎话编的多呛！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别说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哦，那个砍单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什么名字呀？这 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你给起的？ 我给起的名字。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叫什么呀？ 叫慧儿。 慧儿。 我一瞧砍单的媳妇儿真急了、我得劝劝呐。哎呀，我砍大嫂，砍大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八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啊， 还打呀？ 八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您科长学？干脆咱一刀两断， 最后通牒。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走了， 走了， 走了。好啊，别玩了。 什么？ 别玩了。 不玩？不玩哪行啊？ 那三缺一不够使了，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 找谁呀、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老刘头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叫什么呀？ 叫对倒三六条。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找老刘头。我找他去。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答应来了。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怎么还谢谢？ 我说老刘头，你坐的砍单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我没钱，没钱， 没钱。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你点。甭借，来着看， 来着看。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怎么着， 他是甭带钱的。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我说进门就道谢呢。 哎，老刘头。得意呀、一边玩着牌还气人，气人呢。 是 他唱着气我们。 唱什么呀？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东芝广告。 他这一唱啊，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眼瞅着这把牌，呵，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糊不了。 差什么牌？ 差一八万。 让小妖打呀，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给他暗号了。连着给暗号。 是啊。 他不理我，哎，我气，呵，我拿眼瞪， 瞪他干嘛？ 让他快打那八万。 他呢？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唱什么？唱什么呀？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那管什么用啊？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改词儿了。他怎么唱呢？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那你有什么牌呀、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都没用。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得，你也服不了了吧？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哎呀，不是， 还不是， 这手气太背了。再看这张， 这张， 我曾经等了很久， 这回 八万的还没到手， 又不是， 可我这兜里依然 一无所有， 输光了。 我恨我的手太臭， 是够臭。 我恨那刘老头， 你恨人家呢？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找一个烟卷头， 抽上烟头了， 先省着点过吧。 是。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又谁？ 进来俩民警。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不光是抓赌啊， 嗯，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啊！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亲命！ 怎么了？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单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什么时候丢的？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保险柜没锁，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锁上就开不开呀、 啊？锁是锁了 啊， 钥匙忘在上头了， 跟没锁一样。 这怎么办呢？你说， 你可是财务科长 啊， 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这是犯法。 就是啊，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 嗯， 嘿嘿嘿，我又乐了。 乐什么呀？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啊，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怎么没你的事？你批的条子。 谁说的？ 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盖的什么呀？ 白板。 这就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夜来麻将声》。生活当中呢，马志明不喜欢玩牌，为了创作这段相声啊，马志明还专门学习了一些麻将方面的术语呢。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结束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继续介绍马派相声最杰出的继承人马志明的相声人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童安格演唱的这首《夜色》。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点一盏柔弱的灯火，快一坛陈年的老酒，三月的秋末，一杯杯微醺在我的